第四十二集，梁如收起玩笑的表情，突然想到什么似的。 啊，对了，白哥，你给秦老师刷票了吗？ 刷票？刷什么票？ 小说王的短篇小说大赛啊。 梁如的表情比白思君还奇怪，好像在说怎么能连这个都不知道。 现在秦老师应该冲到第一了。啊，他也真是够厉害的。赛程都快结束了才参赛，结果一参赛啊，就把第一名给挤下来了。 小说网是齐云发家的地方，他最初在上面连载小说，后来被宏图看中以后，也没有放弃那边的专栏，偶尔还是会发一些短篇上去。和网文作家相比，出版作家的地位要高一些，名气也大一些，所以齐云在比赛中后来居上也不奇怪。前阵子白思君还在小说网寻找有出版价值的小说，他也知道有这样一个比赛，但是最近他忙于文豪系列，所以没有一直保持关注。想到齐云毕竟是他手里的作家，白思君看向梁如。 哦，那我还是去给他刷刷票吧， 顺便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作者。白思君打开小说网，一进首页就看到了短篇小说大赛的宣传，齐云果然排在第一，并且拉开了第二名十多万票。这种由读者评选的小说大赛，其实名气比实力重要，许多作者的作品也不错，但是本身人气积累不够，所以也无法冲到排行榜靠前的位置去。齐云参赛的短篇叫做《小管家》，白思君没有想太多，直接点下了阅读按钮。故事的开端是男主人公突然收到了一块智能手表的试用邀请。这块智能手表有管家功能，可以帮助解决男主人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他就像一个真的管家一样，照顾着男主人公的生活起居，并逐渐和男主人公成为了好朋友。看到这里，白思君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回想起那天在主编办公室门外的对话，心里突然生出了不好的预感，他强忍着心里的不适继续看下去。男主人公在人际交往方面也遇到了问题，小管家给男主人公支招，看起来像是在帮他处理问题，但实际上他已经逐渐控制了男主人公的思维，并入侵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故事最后，男主人公被小管家逼疯，最终失去意识。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块智能手表中，成了新一任的小管家，而一个毫不知情的陌生男人正喜滋滋地把智能手表戴在手上。白思君心底发沉地返回作品推荐页面，上面冠冕堂皇地写着，此作品试图探讨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希望引起人们对依赖智能产品的警戒云云。还真是有模有样。白思君捏紧鼠标，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齐云很高明，他把故事和当下最热的题材紧密结合，使作品不失趣味性的同时，主题也得到升华。但那又如何？创作最难的是从零到一，而非从一到二。这篇作品最开始的内核，明明是梅雨琛新书里的恋爱游戏。上次齐云送荔枝过来时，白思君正在主编办公室和主编聊工作。齐云恭喜他拿到不错的项目，他以为齐云只听到了后半部分和文豪系列相关的内容，没想到齐云把前面他给主编汇报的梅雨琛新书的内容也给听了去。看看时间，小管家的发表时间是五一放假的前一天，正好是在齐云送来荔枝之后没几天。联想到梁如说齐云在赛程快要结束时才参赛，白思君断定齐云原本没有打算参加这个比赛，只是刚好听到了梅雨琛的新书，才临时起意写了这么一个短篇。齐云和梅雨琛同为悬疑作家，因此难免被人拿来比较。就目前两人获得的成就来看，显然梅雨琛要高出一大截。如果这三年梅雨琛稳步推出作品，那齐云压根就不会有出头的机会。但现在梅雨琛遇上了瓶颈期， 对齐云来说就像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他正好在这段时期从一个小红的网络作家发展成为一个大热的人气作家。白思君承认齐云同样很有实力，但成功是实力加运气的结果，他相信齐云也明白这个道理。上次白思君和梁如给齐云送红酒过去，无意中向齐云透露了梅雨辰新书即将交稿一事。恐怕自那个时候起，齐云就已经开始感到焦虑，因为他的运气即将用尽。白思君在圈子里待久了，自然知道这种事不好处理，或者说压根就不能处理。齐云是借梗加融梗，本就不能判为抄袭，而且最最根本的是，梅雨辰的新书还未发表，就连过度借鉴的罪名都无法扣到齐云的头上。现在齐云率先把小说发表出来，并且刻意把原先的恋爱游戏改成了紧扣当下时代主题的人工智能。梅雨辰若是就这样发表新书，他不仅反倒成了借鉴的那一个，而且和齐云的主题相比，恋爱游戏的内容将会显得更加无脑。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会认为梅雨辰抄了齐云的短篇小说，还会认为他抄得拙劣无比。白思君面无表情地上下滑动鼠标，极力抑制住内心火冒三丈的情绪。虽然他已经不强求梅雨辰能够尽快写出新书，但这不代表别人窃取了梅雨辰的半成品，他也可以坐视不理。更何况，泄露的源头还在他这里。他身为责任编辑，却没有保护好他的作家。白思君知道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他深吸了一口气，抱着上战场的心情拨通了齐云的电话。齐云的语气和往常无异，口气轻松地说： 白编辑，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假期和梅雨辰腻在一起，过得当然舒坦，但是一上班就遇上了这么一件糟心事，罪魁祸首还好意思来问他过得如何？ 挺好，齐老师上次约我有空一起吃饭，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哎呦，这可真不凑巧，我这两天没课，连着五一假期啊，在外度假，得过几天才回来。 白思君微微皱了一下眉，齐云拒绝见面的理由无懈可击，但是话语里却露出了马脚。如果齐云现在身处外地，那他应该说过几天回去才对，而不是过几天回来。白思君编辑做久了，对小说的叙事视角非常在意，有时候作家会无意识地把人物视角写得混乱，让读者搞不清这到底是谁的想法，谁在说话。而编辑在校对的时候，就是要以读者的眼光去审视整篇小说，把其中不对劲的地方给作家圈出来。齐云说过几天回来，这说明他本身就没有在外地，所以才下意识地把从外地回家的过程说成了回来。也就是说，齐云是在故意躲着他。白思君没有就此放弃，既然齐云刻意回避，那他只能采用直球攻击。 那我就在电话里直说了吧，小说网的短篇小说大赛，我希望齐老师能够主动退赛。 齐云没有立刻回答，似乎是没想到白思君会说得如此直白。通话短暂地沉默了几秒，齐云继续轻松的语气： 为什么呢？ 齐老师为什么会写，怎么写出那篇小说的，你我都心知肚明，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齐云的语气仍旧没什么变化。 白编辑，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白思君抿紧了嘴唇，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接话。在打这通电话之前，他心想齐云是大学老师，应该会讲道理，但现在见到齐云装蒜，他才反应过来，如果齐云是个讲道理的人，那也就不会故意给梅雨辰使绊子了。白思君顿时有些慌乱，也表现出着急。 你不就是偷听到我给主编汇报梅雨辰的新书内容，所以才写了这篇小说吗？ 白编辑啊，说话要讲依据，我是混学术圈的人呢、啊、 对于抄袭借鉴这种事，我看得比你重啊。你说我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呢？ 白思君想问，既然你没做这种事，那躲我干什么？但是他想到，这也只是他的推测，齐云照样可以否定。他又想说，那你把文档的建立日期发过来看看，但是这也可以通过修改系统时间伪造，看了也毫无意义。